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6点，系升181点，总成交金额8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1点，升7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3蚊，升17蚊；阿里巴巴268.4，升2.4；美团点评244.2，升1.4。小米集团23.55，升3毫；中国平安81.8，升6毫；信宇光学科技124.5，升6.2；中芯国际19.12，系跌3.6；恒腾网络系报3.85，升7.5；京东集团293.4，跌1.6；盈富基金25.44，升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45，瑞士法郎8.535，澳元5.645，加元5.891，新西兰元5.192，欧元9.1849。每百日元对港元7.3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43。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9点，升152点。港金现价报18,0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64美元，卖出1,94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中区嘅红棉路落山方向，咁啊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开嘅慢线咧，头先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当中嘅，咁啊都系比较多车啦。咁啊龙尾啊排到去花园道近住坚尼地道噶。红棉路落山去金钟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开嘅慢线，因为有意外啊，咁啊而家个龙尾咧就排到去花园道近住坚尼地道。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飞林明道，西行过海啦，同埋转上去坚拿道天桥咧都好多车啊，龙尾去到铜锣湾嘅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比较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现时中区嘅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咧就比较多车啊，龙尾去到军器厂街。西区嘅域多利道有临时工程噶，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沙湾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现时嗰度都系比较多车嘅。仲有就系薄扶林道啊，薄扶林道就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近住深光学校对开一段来往方向嘅快线咧临时封闭，去香港仔方向比较多车啲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骚动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or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骚动音乐 ，Only on RTHK。 这种有形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我有我态度，你有你一道歌，有各样无永远磨合不到，令爱人亦犯错，先感觉到多好。Oh, oh, oh, 航途言情剧太多眼泪，听说凡男士只跟要睡。 骚动音乐，萧敬腾嘅有洪家豪。歌词最后一句就系只得你肯拥抱，但系下一秒究竟佢点谂咧？你控制唔到嘅，因为佢好善变嘅。嚟自洪家豪呢一首。曲线型恋情， 年年露出手都看不穿，无定向思想突然又转，你要猜猜我是谁，猜不到，其实我未能预算。 第一首嘅作品闻闻到系有一种青春嘅味道啊！黄淑文嘅《猜猜我是谁》，一首歌就讲一个男仔嘅心事，一首歌就讲女仔嘅心事啊！延续翻嗰种青春嘅气息。 又不是不同年代，接驳波心的爱，还珠起身中安手，假装等候来电等他爱。礼拜六为何能放假？走得开，何解又怕又期待？做不安的爱，男生这东西不懂得细，他突然又很可爱。如对共患同患，到底要几多爱？六岁就渴望爱情。 是 Cookies， 心急人上。看看这个 Credit， 你才发觉啦，这一首歌原来在乐手的方面录音的 Studio， 很多都是日本那里的。录音室就在京都，鼓手、悲手全部都是日本来的乐手来的。至于这首歌都有那种日本的感觉，源自那种动漫的编曲，它是曾乐同。 为了率性的步行，行到是标靶，从来年轻无知，总向光明出发。要世界听到最孤单，要世界知道我坚持留下，仍然期待我轻 有咳新风，天子位有黄乐怡。听翻呢一个系好有动漫感觉嘅编曲咧，所以个 music video 都系一个动漫感觉嘅作品嚟嘅。有啲歌你听住嘅时候，你个感觉就好似一路向前跑，一路向前跑咁样。嚟自曾乐腾呢首新歌，今年叫做《天空之门》，一路向前追，直到追到嗰个嘅汽水机，然之后扑出嚟问你：咦，咁啱嘅？ 难忘是在那偶遇的当天，偷偷看你，蒙透了面，完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我美梦已出。做我心内的爱意，轻轻说句怀里心事，完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那快乐寄心窝，如阳光。 将呢首 cover 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 So Sharp Four。嚟到三点半钟之前，继续系一场嘅追逐战嚟嘅。今次就系讲两兄妹要逃走。希望可以离开那个巫婆的掌心，找到自己的空间。欢迎有 Percy featuring 的有 Serini 粉碎糖果屋。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12名港人涉嫌非法入境内地的案件，警方已经通知他们的家人，入境处和驻粤办已经和家属联络，包括解释相关法规。有家属上个星期五求助，希望取得关系证明，以委托律师。入境处第二日已经发出证明，减省一般需时25日的手续。李家超在网上发表文章解释当局处理涉及跨境犯罪的原则，包括每个人身处任何司法管辖区都要尊重当地法律，为自己行为负责任。任何港人在境外涉嫌违法，不论背景，特区政府都会按实际情况，尊重当地司法制度原则之下，为香港居民提供可行协助。强调特区政府不希望外地司法管辖区干涉特区执法，因此会尊重，不会干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执法。 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19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4957宗。一名77岁感染新型肺炎的男病人今朝早在联合医院离世，令确诊死者增加至101人。男病人本身有长期病患，居住在牛头角下村桂辉楼。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咳嗽和呼吸困难入院接受治疗，情况持续恶化，转送到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延至今日清晨大约5:30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部分年级今个月23号恢复面授课程。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到时学校只可以上半日课，不希望在校内午膳增加感染风险。全部学生将会在今个月29号复课，仍旧是半日课模式，会视乎疫情发展决定会不会回复全日上课。杨润雄接受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访问的时候说，如果学校出现确诊个案，极有可能要停课和清洁，改为网上授课。校方、学生和家长都要有心理准备，学习模式可能会转来转去。他又说，初步和内地部门商讨安排中四至中六跨境学生回港复课，但是目前本港疫情仍然反复，是有难度。內地當局要評估每日跨境學童往返的風險，長遠要有健康碼才能夠安排20000多名跨境學生上課，未有確實日期和安排。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76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87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1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2.5，升16.5；阿里巴巴268.4，升2.4；美团点评244.6。升1.8，小米集团23.45，升2毫；中国平安81.8，升6毫；信宇光学科技124.1，升5.8；中芯国际19.14，跌3.4；京东集团293.8，跌1.2；恒腾网络系报3.8，系升7仙；盈富基金25.42，升1.6。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6，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9点，升152点。港金现价报1800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4美元，卖出19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呢一个中区红棉路嘅交通先啦。红棉路落山方向之前咧，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开嘅慢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啊，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系多车啲嘅啫。红棉路落山方向美国银行中心对开之前嘅意外事故清咗场，系比较繁忙一啲。 而隧道方面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就较为挤塞㗎。因为头先呢管道里面嘅慢线呢曾经有坏车阻路，咁消散緊嘅车龙呢就排到去东港中心㗎。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因为之前呢管道里面嘅慢线曾经系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不过就需要啲时间去消化啲车龙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比较繁忙一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咧，港岛湾仔半山嘅坚尼地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咧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四雅阁福群会附近。而西区薄扶林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薄扶林道近住深光学校对开来往方向嘅快线都要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咧，大家请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阿 V 啊，今日 lunch 外卖咧，我想叫烟三文鱼火腿沙律啊。 弟弟，唔好以为沙律就系健康啊！你点嘅烟三文鱼同火腿都系加工腌制食物，钠含量好高噶。但系烟三文鱼每100克钠含量就有超过1200毫克，比起新鲜三文鱼排嘅钠含量啊，高出30倍噶。嗱，转叫呢一间星级有型食肆啦，拣嗰啲少油盐糖嘅三小之选，咁就食得健康啦。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看见香港的医护人员为我们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他们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才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做到要为儿多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日咧电话旁边有两位朋友嘅，咁有一位咧就系赵增熙啊 ，Hi 你好啊。 Hi， 你好 Hi, ，Eric， 你好啊， 你好。嗱，咁而另一位咧就系咧，你透过一个叫大台主嘅一个 project 啦，然之后认识嘅一位咧新晋嘅音乐嘅创作人嚟嘅，因为好犀利，因为佢新歌叫《方》啦，咁啊作曲啦、填词啦、编曲啦、监制啦、唱啦，全部都系自己搞晒， 一手包办， 好劲嘅。佢叫阿 Don 啊 ，Hi 阿 Don。 Hello， 大家好。 你好，喂，嗱，我先想俾听众可能了解一下咧嘅呢个大台主嘅 project。阿希，你可唔可以讲一讲系一个点嘅 project 嚟嘅？ 呢、這个 project 其实我系几年前 start 嘅，咁、就系我因为自己喺即系食音乐行饭大啊，咁我就中学开始我就已经谂住想做音乐，咁、我喺度谂到底点样先可以帮到一啲即系好细个就已经。 知道自己是想 做音樂先，即係要做第時自己份工的人，睇下可以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咯。咁所以我就其實我去咗好多間學校去巡迴咁講，即係好似一個 career talk 咁，就係去介紹我自己呢個計劃嘅。喺主要喺中學啦。 咁然之後你就喺中間就可能有同學有興趣嘅，跟住就可以你就再俾一啲更加多嘅 instruction 佢啊諸如此類。 其實就係 join 我呢個 program， 然之後我哋個目標咧就係、是、去。做完一首自己，即唔係一首啦，其實係去做自己第一首嘅作品，就是、由頭到尾自己一首一腳做曬。 OK， 我想問下中間咧，因為你都會去過咁多唔同學校咧，認識咁多嘅新一代嘅朋友啦，有冇俾到啲新嘅 inspiration 你咧？嗱，因為你都做咗係音樂咁，你有好多經驗喺中間噶啦嘛，但可能佢哋對音樂嘅睇法又會可能，咦，原來你哋咁睇嘅喎，咁樣咧？ 其實是一個很雙向 的過程嚟嘅。我當然就是我去學校講，就是講我自己喺即係呢做咗呢幾十年喺做音樂的經驗啦。相反地，佢哋好多時參加咗之後咧，因為佢哋而家聽緊嘅歌同我嗰陣時做嘅歌係完全唔同噶嘛。咁佢哋就會用而家即係佢哋想做而家呢類音樂嘅方向去學點樣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啊！咁我其實 in a way 我自己喺度學緊嘢咯，例如阿 Don 咁，佢做緊嗰啲音樂，我真係冇乜點接觸過嘅，老老實實。咁我自己聽我都話呢類音樂，咦，原來咁做。咁我係一，其實我的 project 係去揾方法，點樣揾方法，一齊做到佢嗰個 standard 係可以出到街為止咯。 哦 ，OK， 喂，咁呢個時候就要認識下阿 Don 啦。Hi， 你好，阿 Don。 係。 喂，我想問你係喺你係嗰陣時係中學嘅時候認識阿趙增熙定係幾時？ 唔係啊，反而我唔係經學校 tour 識到阿希嘅，我係有我大學嘅師姐介紹。 哦。 咁咁啱佢就幫阿希做緊嘢咁樣啦。 係。 跟住就識咗佢，跟住就上咗去傾咗幾次咁樣咯。 但之前其實你是不是已經有很多不同的 demo 啊，定是怎樣 的？我那時候都是剛剛開始自己做製作歌這件事，跟住帶了一些很 rough 的 demo 過去， 真的很 rough， 很心虛啊這下。 咁所以你嗰阵时系抱住一个咩嘅期望嘅咧？即系你啊，我见到赵增熙呢位监制咁样。 我又冇话谂好多。 鬼识我咩 ，Eric？ 你 系啊， 唔系唔识，但系我又我冇谂到呢个系一个哇呢、這个建功机会啊咁样嗰啲，即系就咪听下其他人俾嘅意见咯。因为毕竟你而家呢代好多人都系匿喺自己个睡房度做音乐，都好少听到真系。不同 level 的音樂人給到意見你咯。 他剛才 point out 了一件事就是很重要 的，即是就聽一下其他人給的意見咯。因為畢竟你現在這代很多人都是躲在自己的睡房裡做音樂，都很少聽到真的不同 level 的音樂人給到意見你咯。 他剛才 point out 了一件事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說大家都是拿著電腦在睡房裡做，但是怎樣才為之好呢？standard 怎樣才做到，應該我做到什麼水平才拿得出來見人呢？這個他們其實沒有，他們反而不是很知道的，大家在家做都是大家盲摸摸這樣試一下，我這樣就堆了上去先。所以我其實 我覺得我自己最大的作用在這個 project 裡面，就是我就是做最後我把關，你做到什麼程度你才好擺出來給人聽啊？即你每一個步驟啊，例如其實因為做歌有很多步驟，他們因為而家喺睡房做咧，就全部撈埋曬一齊做噶嘛，佢哋可以係。咁但係有啲會做得好，有啲會做得唔好。咁例如你先做 arrangement， 寫歌 arrangement， 然之後唱，然之後 mix。咁好多時就會某一啲步驟會係棘住嘅。咁好多時我發覺咧，就可能係混音即係、就是、mix 嗰度會棘住咗。咁喂點解我隻歌整出嚟係咁細聲嘅？點解同人哋阿 Don 第一次上嚟俾我聽咧？第一樣嘢我聽到就係、是。佢嗰個隻歌咧好細聲，咁你如果攞出去俾人哋聽嘅話，好蝕咯。 哦，即係唔夠搶耳啊嘛！ 你喺 YouTube 嗰度，人哋聽緊之前嗰隻，咦？突然之間你嗰隻要扭大十度咁， 係 唔係好蝕咧？ 飛咗歌。 O、okay, K， 即係所以呢啲係嗰啲 standard 上面嘅嘢，可能會了解多少少啦，咁樣。 係啊 ，quality control 咯，我主要做嗰個角色係。 嗯 ，O K， 咁但係而家嗱，因為又係真係你第一首嘅派台歌啦，當就係、是、叫放啦，驚慌嗰個放啦，咁樣。係啦，咁呢一首係當時嘅你帶上嘅 demo 係咪其中一首作品嚟㗎？ 呢首並唔係我第一次見阿希嗰陣時帶上去嘅，反而係之後認識咗佢之後，慢慢自己再做音樂時候先創作出嚟嘅。 O K， 咁可唔可以講下成個嘅創作過程咧？呢一首，因為全部都係你搞曬㗎啦。係 啊，我首先聽咗幾個鼓 beat 先，我哋揀咗一個鼓 beat， 然後就落咗啲 chord 落去啦，即彈咗少少嘢喺電腦度。然後就開始 jam 個 melody 出嚟咯，跟住就再寫詞咁樣。但係咧，中間我擺低咗一段長時間嘅，因為我唔係好知點樣再寫到出嚟。跟住又揾唔到嗰個突破個位，跟住係近呢一年我再 pick up 翻嗰首歌啦，再聽翻，跟住再。就一寫個詞就寫得好順，就寫多咗好幾段咁樣， 係。哦 ，OK， 咁所以嗰陣時，譬如trigger 到你，我再一次可以寫到落去啦，係有冇事發生過啊？定係點樣？你發覺，咦，我又通翻我個腦咁。 我諗係呢一兩年自己大過咗，見啲嘢多咗， 係。 跟住 驚咗， 係啦。反而唔 係慌咗， 有慌咗，但係都有解脱咗嘅感覺，即係可能嗰陣時會驚嘅嘢，而家已經唔驚，但係而家驚緊嘅係更加大嘅嘢咁樣咯。 係你自己啦，因為你係曲詞編監，你又唱你都做曬啦。你覺得邊一部分係最 challenging 嘅咧？ 我覺得可能係編曲上面，因為我自己好重視點樣可以俾到驚喜人，即係我會想做啲同人唔一樣嘅嘢，所以我就要不停咁去揾唔同嘅聲或者。你見我呢首歌嗰個鋪排方式係可能同傳統廣東歌有啲唔同嘅，即係唔會話有一個好明顯嘅 chorus， 跟住再翻去落翻個 bridge 咁樣嗰啲。係咯，我會覺得編曲上可能對我嚟講係 challenging 啲，但我一路都嘗試緊令自己進步。 OK， 好啦，咁啊希啦，即係 as 一個 mentor， 你嗰陣時聽到佢成個製作由佢開始揼緊啲嘢啦，慢慢嚟到而家，終於有一個係 final 嘅 product 啦。你中間嘅俾佢 feedback 啊，諸如此類又係點嘅咧？ 嗱，佢其實因為當參與咧，佢係比較即係佢係已經畢業啦，咁佢其實比較 ready 嘅，我嘅覺得佢係反而係我俾佢意見，大部分係technical 嗰邊多啲嘅，即係有啲學生我就係即係譬如中學收翻嚟嗰啲咧，就真係由零開始佢哋跟住去做。咁但係佢其實因為佢自己都係修讀 media arts 啦，咁某程度上佢對於創作佢自己有自己睇法。咁所以我創作我係基本上我零干涉嘅，即係譬如佢去到mix 嗰度有啲mix 到咦唔知點樣繼續好喎，應該係個 focus 有啲 loss， 我呢度應該攞啲咩出嚟俾人聽好呢？因為其實做 mixing 多而家因為同我哋嗰個年代好唔同，而家啲 tracks 呢可以多到你唔信嘅，即係一隻歌可以幾百幾二百條 tracks 咁，但係你耳仔你係同一個時間你唔可以聽到咁多嘢嘛，咁其實係要 focus，即係好多時就會 lost track 咗，自己想樣樣嘢都俾人聽到，但其實 end up 就樣樣嘢都聽唔到。咁我就係俾呢啲意見佢哋點樣 put into focus， 你到底呢一段你想俾人聽到乜嘢？係呢一類咁樣嘅 comment 咯，我其實係俾。 你因為講到譬如 mixing 啦、mastering 啦，今次個 credit 都有寫啦 ，mixing 係 Arnold Chan 啦，咁然之後就 master by 係我唔識讀佢嘅 last name 噶，咁係 Alex。 Alex 得噶啦。 Alex 係啦，咁呢兩位朋友係如何結緣㗎？其實。 Arnold 就係佢都係同我一起合作無間，不過佢就嚟會離開香港啦。 OK， 係。 咁啊，係啊，咁佢哋即係因為佢都係類似 under 我呢個 project 入邊一路即係一路幫手。佢即係我大部分學生嘅歌都係佢幫手 mix 嘅。佢一開始 mix 就 mix 我呢 project 嘅歌噶啦。咁 Alex 就係一個好有經驗嘅，其實我係呢個係俾錢嘅，唯一一個俾錢出去做嘅。即係一嘅動作啦，就係呢個 mastering， 我哋係即係。是在美國的佢係， 因為有陣時，譬如可能聽過音樂製作上面咧，即係可能典型嘅廣東歌，可能有一個嘅方法去做啦。咁但反而可能而家其實近年你聽廣東嘅作品，包括阿當年呢首放咧，都唔係好典型廣東歌嚟噶嘛。咁可能有陣時我聽有啲幕後嘅製作人就話啊，你要揾人去 mixing 啊 mastering 咧，其實都可能會遇到一啲嘅困難嘅，因為做唔慣呢一類嘅嘢咁樣樣咯。 好似即係啱喎。佢喺我哋公司，即係佢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學生。咁個其實個個學生個單位嘅音樂 style 都唔同噶嘛，所以要好真係坐喺度同佢一齊傾點樣 mix， 想要啲乜嘢咁樣咯。跟住另外揾 mastering 就係真係要聽嗰個製作人有冇做過相關嘅嘢。咁要啱翻自己個 genre 咯。 同埋我諗我呢個 project 唯一一樣即係比較有優勝嘅地方就係佢哋 mix， 我可以即俾個 studio 佢哋用好長嘅時間咯。因為你平時做一隻廣東流行歌，咁佢通常就會 book 一個 mixing 嘅 engineer， 咁佢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即係譬如今日嘅兩點至十點就做完咗件事，咁做完就做完。即係唔會再翻兜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呢個即係因為係由頭到尾都係自己搞咧，咁啊變咗佢哋個連個 mixing 呢個過程咧都係會可以一路翻嚟覆去做好耐。佢嗰隻歌我諗你做幾個禮拜啊，用禮拜嚟計嘅咯，係星期啊。 咁但係要到好耐就可以不斷去到自己做實驗啊嘛， 係 不斷試。咁樣囉。咦，咁當你而家第一首嘅派台嘅作品叫放啦，咁而家手頭上有冇其他嘅作品係製作中嘅呢？又 一首製作完㗎啦，咁希望下個月尾可以見到大家嘅。 幾快喎、啊，咁樣都。 嗰、okay. 首歌就叫做《當代生活指南》，同相比係會都比較跳脱啲啊。 嗯 ，OK。 會幻破滅咗你對我嘅幻想。 你希望你覺得啲人 get 到而家放呢首歌對你嘅幻想係點嘅先？睇嚟 好黑暗啊，好 dark 啊。 係 OK。 我覺得我私底下未係一個好 dark 嘅人嘅，即係唔係諗嘢好負面嗰啲人嚟嘅。 係佢覺得唔沉鬱咁解嘅啫，其實。你聽住先。 OK， 喂，咁阿希咧，你呢個 project 大台主呢個 project 會唔會係繼續 ongoing 繼續進行？ 其實我呢個 project 係一路一路加人入嚟，一路加人入嚟咁樣。我冇話設定咗有個限住要話收咗幾多人就完，因為我係好希望可以我自己係做音樂可以變成為自己職業，而到而家都仲係做緊音樂，可以揾到食，可以即係好開心。我希望我呢一樣嘢係可以即係幫到年輕人，佢哋揾到一個方法。即係佢如果係真係想嘅話，可以用音樂嚟可以變成為自己嘅職業，咁我就好開心啦。咁所以我冇限嘅，咁我嘅學生嗰啲即係五花八門，即係你聽阿 Don 就係一個比較呢一隻第一隻歌就係比較 dark 少少咯。咁我亦都有啲學生係做好主流廣東歌嘅又有，寫英文歌嘅又有，寫日本式嘅 rock 嘢嘅又有。咁我完全唔限佢哋做乜嘢類型。而我自己都相信，我唔知乜嘢類型先得嘅。 係 咁等觀眾決定啦。 OK， 因為其實你喺 YouTube 咧，你可以 search my main stage 大台主咧，你都會聽到佢哋有一啲嘅作品喺上面。 你都指教一下，你又再聽下。 係啊，因為而家都有係八至九首嘅作品喺上面㗎啦。咁所以我都係咯，即係聽開嘅朋友，你都可以即係 search 下，認識下啊香港有呢個 platform 有呢一啲嘅新進嘅音樂人。咁你可以了解一下， 有興趣想咁樣試下做嘅，咁咪inbox 我咯。 哦，inbox 你邊度 inbox 嚟啊？ 佢你喺 YouTube 個 channel 嗰度可以 inbox 到我哋噶啦。 OK， 咁所以又係打開一個門檻啦，因為好多人話我中意做歌，但係唔知點樣做，咁所以 一啲都唔容易噶，即係因為我自己其實收咗，即係參加過我呢個 project 嘅人係即係都一百幾廿個，咁但係最後真係做到歌出嚟擺到上去，你睇到有幾多首噶啦？ 係啊，九首咯。 你睇到有幾多首？ 咁但係真係嘅，係冇嘢係咁簡單嘅呢、這個世界，都要俾苦功嘅咁樣。 因為我覺得喺呢個時候你要真係用呢樣嘢做嘅話，你就要付出extra 嘅努力先得咯，你唔可以话我編曲靠揾人，我監製揾人，我然之後填詞揾人。咁如果你樣樣都揾人嘅話，你個製作費就真係天文數字嚟噶啦，變咗。 OK。 所以唯有就係我全部靠自己。係。咁阿 Don 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 OK， 喂，咁可以聽一下阿 Don 啦，呢一首叫《Fong》啦，係啦，咁你都可以揾到佢有一個 lyrics video 喺 YouTube 上面嘅。咁就 時代嘅新種菜。日本传媒报道，在合共534张有效选票之中，菅义伟赢得377票，前外相岸田文雄得到89票，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就有68票，菅义伟轻松取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5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9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1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0蚊，升14蚊；阿里巴巴268.6，升2.6；美团点评244.8，升2蚊。小米集团23.6，升3.5；中国平安81.7，升5毫；信宇光学科技123.9，升5.6；恒腾网络系报4毫，升9仙； 中心国际19.18跌3毫，京东集团294元跌1元，盈富基金25.4升1毫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58，瑞士法郎8.541，澳元5.645，加元5.891，新西兰元5.192，欧元9.195。每百日元对港元7.3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9点，升152点。港金现价报18,00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7美元，卖出1,94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就比较塞车，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原因就是之前管道里面曾经是有坏车阻路的，所以现在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就挤塞，龙尾去到和富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这个电信大厦的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比较多车啲啫，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西区薄扶林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薄扶林道近住深光学校对开那段来往方向快线现在都是封闭了的，咁去香港仔方向就较为多车的。而湾仔半山坚尼地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咧，而家就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圣雅各福群会附近。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带多车，龙尾去到明爱医院。九龙区咧，土瓜湾嘅美景街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美景街介乎美光街至落山道一段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首歌之后，世界就会回复正常，佢都想啊。 话呢一首歌系上年差唔多呢个时候开始写嘅，之后就摆低咗冇再继续。突然佢听翻未完成嘅旋律，觉得相隔一年世界都好似冇变好到咁，于是心入边希望完成呢一首歌嘅创作，寄望世界变得更好。 争取过，坚守过，不怕碎跌倒。 作歌填词都系 Candy 自己，编曲有 Candy 苏豪，监制 Candy Tommy Ho。上榜四星期回落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 ，Candy 孙晓妍如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师兄祠堂新闻报道， 政府向 N 无人士发放津贴， 成日话咩一无三无，我哋大学生先真系 N 无啊！ 你讲啊，防疫抗疫基金、关爱基金、强积金，有边一个我哋系有受惠噶？不过醒目嘅香港人、醒目嘅大学生，总会揾窿路揾银嘅。想知我哋近零零后有咩门路？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12至2师兄祠堂嘅新环节，师兄 major 咩？有我阿聪同阿一凌子维齐齐掘金。 嚟到四点之后嘅骚动音乐咧，你好啊，严琼。 Hello Eric， 翻嚟啊！今日讲嘅呢一首歌咧，令我有啲遗憾嘅。我以为呢一首歌会出现喺香港先，点知出现咗喺内地先。 咩歌？ 呢首歌嘅歌名就叫做《年少听过陈奕迅》。 哦， 即系你明点解我会觉得？我以为呢一首歌应该出现喺香港先噶嘛，同埋都系时候啦。 都系嘅，但可能始终 Mr 唱我们都是陈奕迅啦。 如果我 是陈奕迅，系唔系我们都是？如果我是陈奕迅啦， 因为呢个系一个新歌手嚟嘅，同埋96年出世嘅一个内地嘅新歌手啦。咁于是乎咧，佢真系即系文案当中，同埋佢自己接受访问都不断讲啊，的而且佢系陈奕迅哥陪佢长大啦。我一睇到呢、這、一个，我个心即刻揦咗一下。就系、是、我头先讲，点解我会觉得呢件事应该出现喺香港先咧？就其实呢点唔应该我哋讲嘅咩？你明白我讲咩、啊？即系唔应该我哋呢一辈90后、80后讲嘅对白就系、是、啊，同埋我好记得咧，啱啱开头玩 Facebook 嘅时候咧，唔似而家 like page 噶嘛，以前系 join group 噶嘛。我好记得我 join 嘅第一个 group 就系、是、每个人成长路上都有一首陈奕迅的歌。 哦、OK。 是以我一个咁中意杨千嬅嘅人，我中嘅第一个 group 系讲陈奕迅歌，所以我睇到呢首歌嘅歌名同埋听咗首歌之后，我即刻会有一种啊，点解佢唔系出现喺香港咧？呢一种好，我觉得有啲复杂嘅嗰个感情，即系你我又唔想话咩恨铁不成钢啦咁样，因为老实的都唔系啦咁样，的而且确咧，内地都会有啲恶评，同埋我自己都会觉得呢位歌手你都系为咗。想偷下陳奕迅的光啫嘛， 哦，即係你嗰啲要出一首咁嘅歌。 係啦，因為其實的而且確係一個我都比較陌生，同埋我上網揾到都的而且確好新嘅一個入行嘅歌手啦。咁佢叫做李君睿，睿係敏睿嘅睿。咁每一次聽睇到呢啲新嘅名嘅時候，我去 search 咧，你發現都係可能經過好多次嗰啲選秀嘅比賽。咁但係選秀嘅比賽一路未至於喺當中攞到一個好好嘅。名次啦，又或者未攞到好好嘅资源，于是乎继续参加比赛。 系 咁喺好多嘅比赛当中 loop 啦，咁同一时间可能都有公司嘅资源嘅，就拍啲网剧啦等等。咁但系反而系呢一首歌咧，年少听过陈奕迅，咁当然就会喺微博有啲活动啊，即系例如啊讲下陈奕迅喺你回忆当中嘅嗰一首歌系边一首啊，咁又讲下即系你成长路上同陈奕迅歌当中嘅故事啊咁样。咁我谂真系因为系陈奕迅嘅歌呢件事啦，咁样都真系几多人讲嘅。 咁 marketing 叻啊呢个都。 咁于是乎我又入物啊！呢件事点解唔系发生喺香港？ 因为你冇想嘅歌嘛，但系其实咧，好多歌手嘅访问，佢哋都系听陈奕迅大噶。 梗系啦， 咁但系佢未必会攞嚟做一首歌啫嘛。 你系觉得未够时候定系点？系我觉得差唔多够钟。 我唔够钟呢件事啊，咁但系唔等于一定要有呢首歌出现噶。咁你唱得陈奕迅，点解唔唱陈慧琳啫？郭富城、黎明、张学友， 张学友应该有。 系咯，咩？即系我都系听张学友歌大咁样啊！即系 唔系咁？但系翻翻嚟呢首歌本身咧，其实老老实实吓， 我聽完首歌之後，我自己好直接嘅感覺係咩呢？係歌詞寫得唔好。 係 啦，歌詞當中嘅意思啊，就算唔用喺陳奕迅身上呢，你用喺邊個？即係你將陳奕迅換咗張學友、黎明、郭富城，邊個都得㗎。因為佢想講嘅意思就係你細細個時候聽陳奕迅，就以為識咗好多嘅道理，以為當中有好多嘅愁緒。但係當你咧真係聽得明嘅時候咧，真係聽得明陳奕迅啲歌唱緊啲乜嘢嘅時候，其實你已經老去啦。同埋即係當你真正聽得明嘅時候，你唔會覺得愁啦，你係反而會微微一笑地告別過去嘅呢啲嘅傷痛。跟住我唔知咩，我睇咗歌詞之後咧，咁我又去睇翻啲樂評啊，同埋一啲網友嘅評論啦、啊，咁樣。咁好多網友係因為佢參加好多嘅音樂比賽啦、選秀比賽啦，同埋一啲影視嘅作品而認識呢個人。咁於是乎就覺得啊，真係好開心啊，佢有新歌啦，咁樣嗰啲。咁、但係你見到好多樂評，其中都會講到嘅就係、其實歌詞並沒有嗰個題目啊，講得咁令人覺得重嘅。 OK， 因为其实个歌名我真系好重，我唔识呢个新歌手啦，好抱歉啦。但系我真系因为睇到个歌名就叫做年少听过陈奕迅，就情不自禁地入去揿咗听啦。我谂我心入边嗰种觉得点解呢一首歌唔系出现喺香港先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会觉得嘥咗呢个主题啊。即系呢个主题如果摆喺香港，有个好好嘅填词人去处理咗陈奕迅同八九十後的那個情感的瓜葛是可以做得更加多的嘛。 Okay. 即或者最老土的處理手法，你是不是可以將陳奕迅的歌詞擺曬落 去？ 係啦，或者啲歌名擺曬落去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好出現得多嘅咁樣啦。 所以咧，今日 就車手令我覺得好猛震嘅歌，但係其實人哋首歌本來係好温柔嘅一首嘅作品。 唔該，你可能鋪陳咁耐啦。 係啦啦。好猛走嘅歌，但系其实呢个纯粹私人感情嚟嘅啫，因为陈奕迅，我谂对于我哋呢一代，陈奕迅歌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嚟噶嘛，系咪？好啦，叫李君瑞嘅新歌，嗰个名称叫做《年少听过陈奕迅》。 多诚实，你的心同我最爱的明星，你说梦想大同小异，爱情了无音讯，不知不觉思念曾过去，我爱的人是否心有灵犀，把人间的冷暖写尽，而我们也在故事里。听了陈奕迅，假装懂了其中的道理，也曾因顺应流行而沾沾自喜，那些动人的诗句游荡在时间的河流里，当我们真的听清，却已经老去，我太过乖巧的青春没有为你奋不顾身，而你却没在原地人生，那 可选择都折磨人。后来在听陈奕迅，却只听老掉牙的歌曲。再想追逐流星，只想想想你，你在谁的生命里渺小且伟大充满意义，我曾是你的观众，在中场里戏 唱陈奕迅的这一首的作品啦，系 年少听过陈奕迅，因为嗱，即系佢歌词当中有一句咧，就系、是、你后来再听陈奕迅，即系年纪大再听陈奕迅， yeah. 你好多人就会话你净系听紧一啲好老土嘅歌咁样啦。咁、我都承认，可能而家喺一啲比较年轻嘅一辈当中，陈奕迅都系过去嘅偶像啦，又或者系一个太过神台级嘅偶像歌手啦。咁、大家而家可能中意紧韩团嗰一班嘅，就未必系呢一种嘅口味咁样啦。咁、但系因为其实我睇我自己听呢首歌嘅时候，第一个感觉咧就系、是。其实陈奕迅未去到那个年纪 哦，不过你要睇翻十零岁的角度去睇就可能， 又或者其实我是觉得我哋是很当打听陈奕迅的人啦，咁、于是乎我就觉得已经去到老土的阶段了咩？未、做咩、 你见啲 做咩讲妄自诽谤你？ 你计计啲街坊好多，佢哋真系唔好听过噶，即系问啲后生，你知有啲网媒好中意做呢啲街坊噶嘛？啊，你认唔认呢个边个啊？陈奕迅，陈奕迅系。不過陳奕迅因為佢都算係活躍啦，即係可能有廣告啊成啊，但你可能再講，可能真係佢未必分到邊個係郭富城，邊個係黎明，邊個係劉德華咁樣嘅，有啲會。 我明 年代咯，呢、這個真係 年代咯。咁但係其實一首老老實實喺內地佢賣嘅都係賣緊，大家對於陳奕迅嗰種情懷嘅一首作品啦。我係覺得成個製作團隊你哋對於陳奕迅嘅了解要再深多少少啊。尤其是。可能尤其是一些歌很多歌当中是对大家尤其是很多听众对于陈奕迅歌的那种执着可能是歌词、 yeah. 其实是可以用在那首歌当中的、 okay. 这个你只是 流露出、我小小的时候听陈奕迅是怎样、大过之后再听怎样老之后又听再怎样我都说了其实中间歌不是陈奕迅的。 年轻 人 听到三几有歌叫严咩严琼是吗、 哎 呀好烦啊真的好叻咩没听陈奕迅没听过咯。 但其实我刚才讲这番说话的时候都真的挺老人家的。 哎呀你明不明白、哎呀你都不明白啊。 还有陈奕迅哪叫老啊这样。 是 啦。还不是老啊是老老老。 那即譬如你在香港譬如 See All Star, 他有一个类似以前刚刚初出道的时候八十号时代曲啦。那他们就真的即那时候哇都十年前都有了。有啊，咁但系佢哋就真系将好多八十年代，因为嗰时好兴讲八十后啊，咁佢哋真系将好多八十年代嘅一啲嘅歌词啊、歌名啊、放喺个歌词入边咁样样。咁呢个系其中一种可能，就阿琼头先讲嗰种方法啦。咁然之后，但系譬如你头先讲话啊，我可能听陈奕迅嘅歌，但系我觉得更加 fair 嘅有阵时，可能除咗系俾个 credit 个歌手咧，更加因为你好多时我哋听华语歌都系听歌词多。我觉得你要俾个 credit 就系你可能听黄伟文嘅歌词啊， 啊林夕啊， 林夕啊，诸如此类唔同嘅填词人啦、可能其实。其实系都中嘅，咁但如果你讲到系写词人咧，可能我唔知道你对林宥嘉嘅心有林夕会唔会觉得会俾翻高分少少啦？因为佢就真系个歌词都系男小邪田嘅， 系啊， 系啦，咁然之后佢就真系话希望好想有个林夕喺我心入边可以描述到我嘅心境啊，咁可能你会觉得我立体啲，好似又诗意啲。咁样嘅一种嘅感觉啦。 我觉得如果系我内心应该系有个周耀辉。 周耀辉，我就系想今日讲佢一首歌。系啦， 嗱真系冇夹过，我帮你 Q 咗句，唔好意思啊。 系啦，咁就系咧，即系譬如头先就系林宥嘉，我讲系心有 林 夕啦。咁咧，其实有一首歌咧，都系用林夕嚟到做歌名同埋做主题嘅，歌手就系周耀辉填词嘅，系啦，系卢巧音嘅《佛洛伊德爱上林夕》。 咁咧，佢就真係玩到嗰樣嘢咧，就係、是、因為弗洛伊德係研究夢境啊嘛嘅一個心理學家。林夕個直字大家知道點嚟㗎？係係啦，即係將個夢拆 夢拆咗係 啦。係啦，咁佢就喺個歌入邊就係佢唔係講話啊，林夕對我真係好多 impact 啊，我聽林夕嘅歌大。但係你要將林夕呢樣嘢放喺一首歌嘅 context 入邊，營造到周耀輝自己嗰種嘅詩意咧。咁、 哦、 我覺得呢一種玩法就係高級啲嘅。 系 咁样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点解你会谂起呢一首歌咧？ 因为我记得林夕呢首歌系周耀辉填过一首林夕做名同主题嘅歌词。系、 哦、对唔住，我个脑比较细，装唔到咁多嘢。 同埋，因为周耀辉本身亦都系一个诗意嘅， 系啊， 行先嘅一位嘅填词人。咁你要写另一个词人，但系你要好周耀辉。 好难啊！ 呢、這个先至系大嘅 challenge。咁所以今日就揾嚟有卢海音呢首旧嘅作品啦，《弗洛伊德爱上林夕》。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头先同 Eric 讲起嘅呢一首林宥嘉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心有灵犀》。 把灿烂的笑留给镜头记录，完美的让所有人嫉妒。把悲伤的歌麦克风加速，淘气的让人忘了孤独。还没落幕已经都麻木，快乐要展示到什么地步？多想有个灵犀躲在心中描述想谢幕，乐观要表演到什么分数？多想有颗灵犀躲在心中描述感情的起伏和不想掩饰的痛苦。感谢有颗灵犀在心中陪我哭，多想有个灵犀躲在心中描述感情的起伏和不想掩饰的痛苦。感谢有个灵犀在心中陪我哭， 就好似有啲人希望身边有个叮当一样。呢首歌讲到希望心入边有个林夕可以帮自己表达一啲表达唔到嘅心事。比较可惜嘅系呢个世界上只系得一个林夕，而喺我哋心目中嘅心事咧，好多时候只系得我哋自己知。 茶几茶杯共沙发。时钟灰色的墙，滴答声滴答声，残酷倒数一场，我们再相见另一个地方。我在没有你的世界里独自生活，再起来让世界中自由走，你的脸孔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没有了你的世界依旧震动，依旧在窗前沉默着雨声日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写和写 墙，布满了灰尘的窗，细诉上细诉上思念乱了方向，敲打着曾经有你体温的窗。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没有了你的世界依旧转动，依旧在窗前沉默着雨声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 阿公本来也不要一走的，我去哪里他都不要回来。 对啊， 公也知道头发 冷的。没有了你的世界依旧转动，依旧在窗前沉默着雨声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 淨係可以自己一個人知，失去咗一個好重要嘅人，而偏偏呢個世界一切又如常咁運作，所以心入邊嘅失落同埋難過，淨係可以自己一個人承擔。第二首歌揀嚟為李安新專輯當中嘅作品，歌曲名稱叫做《沒有你的世界》，係咯，呢個世界一切如常運作當中。当中的难过只是得自己知 道。 这里不需要无尽的假面，只要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欢迎你来到这个新世界，有什难忘的醉，忘记睁开的眼，陪伴你的是谁，激烈的断了线。无所谓的明天，却后悔的作业，挣扎在所难免，放纵却无条件。若还有机会让你知难而退，抵挡不住的诱惑，谋生自己的生活，冲突矛盾谁与共，你说也说不完理由。爱得太多太啰嗦，爱得太少怕寂寞，孤岛高山和激动，而你从来不抬头。 大西抓呀 拉扬拉达乌里庞奥伊嘎德巴纳巴 抵挡不住的诱惑，梦想自己的生活，冲动矛盾谁日用，你说也说不完理由，爱的太多太啰嗦，爱的太少怕寂寞，哭得高声和气多，而你从来不开口， 告五人 Free 从阿爆的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新世界》，都不想在旧世界当中沉沦的，都希望一抹大眼可以见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不用再接受眼前的物是人非，明明一起期待新世界，不过无奈的是呢，抹大眼之后要接受眼前依然都是残旧的一切。 长夜里满旅行，随着太多的裂痕，谁无与谁不分，真理原是枯萎的家人，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我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会不光，试问如是世代，你可和居于谁拼出的未来，你拼出的未来，谁蒙蔽谁的眼，真相无奈不怎简单，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你好。 拼出的未来。 好难可以袖手旁观嘅，因为我哋都身处呢个时代之下。简历 Candy 孙晓妍，歌曲名称叫做《如诗》。当时代巨轮一路都向前紧嘅时候咧，希望我哋都冇迷失方向，找到自己想去嘅地方。 我有的生命是一种困苦。绝对不要模棱两可攀升低空，模糊当中美丽朦胧。我要的生命不分轻与重，无畏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同，快乐悲伤常心痛。时而哭，时而笑，时而闹，时而吵，大概是因为牵绊有了困扰。时而好，时而吵，想和你抱一抱，总是多了活着的依靠。飞过高山与低海洋，我开云车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越晴是越长。过路边惊险挑战，等待黑夜消失转换，幸福是你在我身旁，别再不算远方。 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拣嚟白岸嘅歌，歌曲名称叫做《回家的路》，路喺脚底嘅，要靠自己一步步行。 我的生命是一种痛苦，绝对不愿让奢求成为一场空，哪怕失败也感到光荣。时而哭，时而笑，时而闹，时而吵，大概是因为牵绊有了困扰。时而好，时而吵，想和你抱一抱，总是多了活着的依靠。飞过高山与海洋，我开云车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里曾是越长。飞过无边层层挑战，拨开云层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越晴思念越长。飞过无边惊险挑战，等待黑夜消失转换，幸福是你